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84集《备胎也行》六。温以凡继续说道， 我通过社招进了他们那儿的一个王牌新闻栏目，我也没想过能进，因为能进去的基本都是自身条件挺好的，我就是想试试，所以投了简历。然后呢？ 桑岩应了一声。 然后 温以凡的神情有些呆，似乎是很不喜欢这段回忆。 我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月之后才知道，组里很多人都在说我是跟主任上床了才进来的。我也不是很在意这些事情，毕竟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也管不住，不过我也没想过我那个主任是真的想跟我上床。 桑岩的脚步停了下来， 他说我这张脸干点什么都比当记者来钱快还轻松，也不知道我在清高个什么劲儿，睡几次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。 温以凡的话停住了，过了半晌才说道， 我好讨厌那个地方。 桑岩低声哄道，那咱以后就不去了。 为什么都要这样说我？ 温以凡用极不可闻的声音说道，怕吓着他，桑岩压着心底的力气，试图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一些。因为他们有毛病。 桑岩，我回南屋之前梦到你了。 温以凡轻声说道， 我梦到你来颐和了，带着你， 可能是说久了有些困，温以凡说的有些艰难， 带着你，你妻子，你们是来新婚旅游的。 你这都是什么梦啊？ 你特别开心，还笑着跟我打招呼了。 很奇怪，那个时候温以凡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桑岩了，但醒来之后他突然就想回南屋了。他讨厌颐和，也讨厌北隅，没有一个城市是他喜欢的，但那一瞬间他觉得至少他爸爸的墓在南吴，至少南吴还有一个他想见却不敢见的人。行吧，桑岩思考了一下，语调也多了几分认真，那咱以后也去颐和旅游。温以凡怔怔地盯着桑岩的侧脸，眼睛莫名有点发热，他低下眼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，很小声地说道， 桑爷对不起。 对不起什么？ 我太重了。 我这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就说自己重了，道歉前先掂量掂量自己身上的肉行不行，你这骨头还硌着我呢。温以凡没说话，把脸埋进他的颈窝里。对不起，我以前说话语气太重了。温以凡没再说话，思绪渐飘， 全身心的安全感被眼前的男人占据，眼皮渐渐耷拉下来，脑子有些沉。他回想起今天婚宴上陈俊文的话，他说当时胖子在那哭诉着呢，喝得像个傻叉一样，他把桑妍当成他大学追的那个女生了，吼了半天说，万灵，我是你的备胎吗？桑妍也喝了不少，也像个傻叉一样重复着他的话。温以凡就问他，那桑妍说什么了呢？也不知道究竟是自己没听清幻想出来的话，还是真的就是那样发生的。可桑妍应该不会说那样的话，他不能说出那样的话，他是那么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就应该一直是骄傲的，不会被任何事情打败，所以他绝对不能是就这么一直在等他。极为强烈的愧疚感几乎要将温以凡压垮，温以凡不希望这是真实的，觉得自己没法承受这样的对待。温以凡就问，桑妍说什么了呀？温以凡不敢再去回想，他疲倦到了极致，慢慢地被这浓郁的睡意拉扯进了梦境。梦境里热闹熙攘的大排档内，男人穿着白衬衣，领子的扣子解开即可，袖子也稍稍地往上卷，他的眸色漆黑，眉眼被醉意染上几分涣散，漫不经心地重复着前妃的话，我是你的备胎吗？陈俊文在一旁笑说，桑妍，你被传染了。像没听见一样，桑妍的语气很轻，他说，我是你的备胎吗？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拉远，热闹的场景喧嚣，但似乎都与桑妍毫无关系，像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。桑妍的喉结上下轻滚，眼角被酒熏上了一点红，她垂下眼，自嘲般地扯了扯唇角，声音低哑至极，她说，备胎也行。背上的人渐渐消停，呼吸声也变得更轻，没再发出声响，像是一天下来的疲倦都被这醉意放大，完全招架不住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直到快走到家楼下时，桑妍听到温以凡咕哝了一句， 桑妍。 闻声桑妍侧头看他，瞥见温以凡紧闭着的眼，他的目光稍停，而后他收回视线，继续看着前方，低声笑道，说梦话呢。下一刻勾住桑妍脖子的力道似是在不自觉地加重，后来的一路温以凡都浑浑噩噩的，他分不清梦境与现实，脑海里闪过一帧又一帧的回忆，感觉自己在无尽的黑暗里飘荡，残存的意识让他隐隐能够感受到男人温热而宽厚的肩膀，像是能帮他驱散掉这冬日里的寒意。再有意识时，温以凡是被桑妍叫醒的，他坐在沙发上盯着面前的男人，脑子混沌到想不通他想干什么，只觉得桑妍像个恶霸影响了他的睡眠。他烦躁至极，定定地看着他，起床气也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。 桑妍， 桑妍端着个碗正想继续说话，温以凡又道， 你不要吵我睡觉。 桑妍也看他，几秒后把碗搁桌上笑了， 你还敢冲我发脾气啊？ 温以凡没有搭理他，身子往旁边挪了挪，往另一侧倒， 像是想继续睡觉。但下一刻，他又被桑岩拉了起来，固定在原来的位置。桑岩扬眉，语气有些恶劣：“不准睡。” 我为什么不能睡？你再不松手，我要骂你了。 温以凡觉得桑岩不讲理，威胁道：“ 行，你骂。” 桑岩把他扯到自己怀里，倒是觉得新鲜。 你这个丧家之犬。 温以凡的气势一到骂人就矮了一截，像成了个结巴，想了半天才憋出个词来。桑岩低垂着眼，目光放在他的身上，被骂了反倒还笑。 你这什么词儿啊？ 温以凡没有吭声。 没了？ 没有，我要睡了。 温以凡抱着他，酒的后劲儿似乎彻底上来了，模样不太舒服。他的眉眼还带着暴躁，很认真地说道：“ 你别打扰我了，我不想骂你的。 把这喝了再睡。” 桑岩一只手把他的脑袋抬起来，另一只手又端起桌上的碗，直接送到他唇边。 不然，明天起来该头疼了。 因为这动静，温以凡又睁了眼，却没有半点要喝的意思。等了片刻，桑岩直接说：“ 不喝完不让睡。” 两人僵持了半晌，温以凡歪头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慢慢地说道：“ 哼，你好像桑岩啊，他也这么凶。” 你喝不喝？ 桑岩面无表情地说道。这回温以凡没再反抗，乖乖地就着他的手，小口小口地喝着碗里的醒酒汤。他一边喝一边时不时地抬眼偷偷看向桑岩。 你知道我今晚喝了多少吗？ 桑岩盯着他喝，语气硬邦邦的。 本想着喝多了也没事儿，反正某个人能照顾我一下，结果呢？ 哼，结果呢？ 温以凡顺着问。桑岩掐他的脸， 结果这人还冲我发脾气。 那你别理他了。 温以凡安慰道。桑岩也不知道这姑娘酒量怎么能这么差，喝几杯就成这样。自己说半天也没有什么用处，温以凡压根一句都没有听进去。温以凡喝了小半碗就没有继续喝了，桑岩就说：“ 全喝了。”“ 不行，剩下的你喝，你今晚不是喝了很多酒吗？” 温以凡摇头，桑岩瞥他：“ 喝成这德行还记得呀？” 温以凡没应话，把碗抬高捧到桑岩的唇边：“ 你喝。”“ 锅里还有，我一会儿喝，你把剩下这点喝了。”“ 那你得在我面前喝。” 温以凡怕桑岩不喝，桑岩就笑：“ 还看呢，你不困了？” 被桑岩一提醒，温以凡又想起了这一茬。 桑岩，我好困。 喝完就去睡。 但是我身上好臭。 温以凡抽了一下鼻子，小声嘀咕。桑岩耐着性子说道：“ 那一会儿去洗个澡。”“ 我不想动，所以你能不能帮我洗个澡？” 温以凡抬头，好声好气地请求。 见桑岩立刻看过来，温以凡又意识到自己似乎麻烦他太多事情了，总觉得这样对桑岩不太公平。他怕被拒绝，又补充道， 等你不想动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帮你洗。 不能。桑岩眉心微动，深吸了一口气。 一整晚自己提出什么要求，桑岩都在拒绝，温以凡也有点不开心了。 你干嘛这么小气啊？ 我小气？行，我等着看你明天清醒了之后怎么后悔。 桑岩都被气乐了，温以凡继续威胁他。 那我不洗了，我今晚要跟你一起睡觉，我要臭你。 桑岩把最后一口醒酒汤喂进温以凡的嘴里，一字一顿道， 现在就给我回房间睡觉，我不跟你睡，别想臭我。 温以凡觉得桑岩说话不算数， 你之前才说给我抱着睡也可以的。 温霜降。 桑岩没辙了，完全没有办法跟他沟通，又不能冲他发火。 你能行行好给我留条活路吗？老子抱着你怎么睡啊？ 为什么不能？ 你说呢？ 桑岩盯着他，温以凡摇头。 我不知道呀。 桑岩眸色深了些，把他往自己身上压，又问了一遍， 你说为什么不能？ 温以凡没说话，看着像是没有听懂。过了好半晌，他垂下眼，突然像是感受到了什么，神色有点愣。 这样不行。 桑岩松开他。温以凡认真地说道， 你喝醉了，我怕你醒来了不认账。 桑岩盯着他好半天后才决定放弃，他不再费口舌跟这个神志不清的酒鬼继续扯，直接抱起他就往主卧走。温以凡话还很多，自顾自地说了半天，桑岩安静地听着，勉强替温以凡把妆卸了。桑岩盯着他被伺候得昏昏欲睡的模样，又觉得好笑。 还真信得过我呀。 温以凡这状态明显没法洗澡，桑岩也没有觉得他哪儿臭，只给他脱掉外套，留下一件打底。他没再叫醒温以凡，把他安置到床上，而后便出了主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